认罪，如今又来送死，来，回去得了。 参 啊，老大王，此人不识相吗？乃是列城县捕快秦琼。 你是怎么知道？ 此人善使霹雳双剑，武艺高强，卑职去年因公至此，曾与他会过一面，故而认得分明。 啊！咚！你既是立城捕快，就该前来认罪，你为何闯入大宴？ 小人实是捕快秦琼，只因拿不住相马，特地前来请老大王传下一纸将令，将小人名正言顺，也好与冀州府大小官员开脱赎罪。 看你不吃，你倒是有点良心，学学胆量，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走，你既然有此好心来见本阙，为何自称相马闯入大宴？讲。 老大王，小人乃是小小的捕快，若不冒称相马，怎能见着老大王？况且老大王一对九龙神棒，天下无敌，趁此机会也好领教我领教。 老夫九龙神棒如何？ 哎呀呀呀，说秋龙倒秋龙，吓坏山东小秦琼。秦琼一对霹雳剑，好似雀鸟与大鹏。 怎么讲？ 雀鸟与大鹏。 好秦琼啊！ 之人必然三十一群，无

有什么话开口就说呀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，分明是金钩吊耳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， 只要去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快一块的说。 动问我的问下山，人人必须小心。一路之上，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与我耳朵里， 冷淡一时，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吧，坐上来。啊，打！老先生真是真。多谢先生施妙策， 厉害！ 轰轰，大火那么重， thank you. 英雄一网打尽，我儿舍下此城。 Ha ha ha ha!